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 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中说到，我和谷姐发生了关系之后，她很自然地向我倾诉了她小时候的遭遇，那些遭遇造就了她现在的性格。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她一直承受着这么多的伤心往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不幸了。我对谷姐所遭遇到的一切深感同情，但同时我对她的尊重也更进了一层。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遭受那么多痛苦打击的情况下，她还能这么出色，这绝非一般女孩子能做到的。听完她痛苦的回忆之后，我轻声地说道，谷姐，别想太多了，那个过程让我很快乐。是吗？不是安慰我，不是安慰，真的，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幸福。谷姐没有回应。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逗留，即便谷姐不在乎，这也毕竟不是一个让人乐于触及的话题。于是我问道，你姨父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很好，在我大二那年他就出来了，现在在外地做生意，他毕竟是一个头脑好使的人，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这么聪明，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也会犯罪呢？我当时很想不明白，等后来他的生意稳定之后，我曾经问过他，他回答我说，有些事情，即使自己不愿意做，有时也会自己找上来，就像开车一样，即使车技再好，也要守交通规则。你不撞到别人，有时候别人会撞你，避都避不开的。我这辈子呀，最感激的人就是我姨父。我觉得他才是我的亲爸爸，我想，就是到我将来死去的那一刻，也会这么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我大学毕业，那16年我没有浪费。姨父是对的。就我身处的环境，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如果学习不好，考不上大学，现在的我可能正站在某台机器前流水作业，一辈子就那样走到尽头。当然并不是说学习不好就不能干出一番事业，但是就我而言，我没有资本，没有后台，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 也没有傲人的外貌。如果学习还不好，就真同他所说的一样，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话。说完他姨父的事情，古姐沉默了下来。那你现在和你妈妈的关系还和以前一样吗？ CICA 四年，我只在最后一年回去过，当时三年多没有见面吧，感觉妈妈一下子老了许多，对我也像变了个人似的，很热情，甚至可以说是相敬如宾，这反倒使我感觉有些不自在了。来上海工作之后，我一有空闲就回去，每次回去，妈妈都会给我做一桌子好吃的，然后一边以愧疚的眼神看着我吃饭，一边抹眼泪。这个时候，我似乎感觉我已经理解妈妈了，也不再恨她了。我曾邀请妈妈来上海住一段日子，她每次都以我刚参加工作，不想打扰我为由推辞。这次我要邀她来看世博会，她也不来，说是人太多太挤了，不习惯。妈妈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大变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独立，不再依赖她，不再需要她？一刀，作为局外人，你怎么看？也可能是因为你妈妈现在没有了负担，没有了生活压力，可以静下心来的缘故吧。我望着桌子上竖立着的空红酒瓶，想了一会儿。古姐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也许吧。不管怎样，现在这样，不管对妈妈还是对我，都是再好不过了。说完，她的整个身体都沉了下来，紧紧贴在我的身侧。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沉，竟然没有做梦。早上醒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床上。古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了，只在旁边枕头上留下一个凹进去的小窝。闭上了眼，轻轻地吸了口气。我似乎还能嗅到古姐留下的淡淡的体香。我朝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正准备仔细回忆昨晚我人生里的第一次。以前我一直憧憬着，我的第一次一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细心准备的，是极浪漫的。可到如今，事实却是一没准备，二没策划，三也不浪漫，一不留神就没有了，感觉就像被谁顺手牵羊给带走了似的。就在我感叹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就在床正上方的白色天花板上，竟突然之间多出了一块很大的像烟熏出来的痕迹一样的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形状很像一个女人的形状，与真人一样大小。虽然这个阴影颜色不是很深，但稍一留意就可以注意到，绝不是以前就有的，而是昨晚一夜之间多出来的。盯着这个阴影看了10秒钟之后，我惊讶的差点没从床上跳起来。这阴影的形象不是古姐吗？就在我惊讶不已时，床头的手机叮咚一声响，古姐发来了短信。一刀，昨晚发生那样的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当时喝多了酒的缘故，希望没有伤害到你，如果有请你原谅，同时也希望昨晚的事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以前的事，除了你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也请你替我保密，希望你理解。看完短信，我抬头望了一眼头顶那块阴影， 我坐了起来，只见桌上那个只缺了一小口的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摆在那儿。他浑身涂着雪白的奶油，中间立着几根鲜红的蜡烛，简直像一幅凝重的油画。油画的名字嘛，就叫做清晨一块失去一小口的孤独的蛋糕。我拿起手机回复姑姐， 好， 我会理解的。我用的是将来时，因为现在的我还不能很好的理解，我想那绝不是因为喝多了酒，何况姑姐也不是那样没有自制力的人。但是到如今不能理解的也只能慢慢去理解了。直到两年之后，当时谷姐已经调去了北京工作，在她28岁生日那天，我发去短信问她，我说那一次为什么愿意与我发生关系。她回答说，那之前她一直想把第一次遭到侵犯的记忆删除掉，不想带着那份痛苦的记忆与未来的老公结合，所以她希望用我的回忆来掩盖她对第一次的记忆。我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他给出的答案差点让我笑出了眼泪。他说，因为干净。晚上6点，未免出去时被人看见，田将军安排胡博士在密室里换上隐形服。依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爷爷像在穿裤子一样抬起了右腿，右腿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抬起左腿，左腿也消失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脑袋悬在空中。胡博士微微低下头，顿时整个人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说话声。 爷爷，您还能看见我吗？ 啊，看得见的。依依呀，你呢就乖乖地待在这儿，不要担心，爷爷一会儿就会回来的啊。 依依点了点头，他还一时适应不了与隐形人说话。到达沙漠孤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9点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见井灯闪闪，探照灯照出的光柱像一把利剑一样在沙漠孤舟身上来回刮着。在离警戒线200米开外的地方，田将军停下车说， 老胡啊，我会在外面密切关注他们的动静，半小时后还在这儿等你。啊，将军你就放心吧。 看起来空空如也的副驾驶席上发出了回应。穿着隐形服，胡博士顺利来到围墙下的密道入口，凭借扫过的灯光，他找到了围墙壁上那个小孔，把一根钥匙状的金属条插进了小孔的1/3，向左旋转180度，然后全部插进去，再向右旋转360度。这时3步之外的密道井盖缓缓地垂直向上升起，刚好高出地面之后又慢慢地向右移开。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井口里露出一个直径50厘米的圆形铁块，胡博士站在这圆形铁块上，随后铁块自动下降，下面是漆黑的一片。刚下到底部，头上的盖子自动移过来盖上，这时密道里边一下子就亮堂起来了。密道四周都是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壁上是每隔4米便有一盏50瓦的小壁灯。走过约莫10盏小壁灯之后，密道略向下倾斜8度左右， 再过三盏壁灯，便到了密道的尽头。密道的尽头有一个与出口处一样的潜望镜式的装置，瞭望小口就在胡博士休息室墙上的一个挂衣钩的底部。胡博士小心翼翼地把针孔摄像头伸到瞭望小孔的洞口处。休息室里没有人，里面的摆设还是和昨晚一模一样，除了千疮百孔的门和没有了玻璃的窗户。透过那扇窗户，刚好可以看见老邓坐在办公室电脑前敲击键盘的背影。田将军推断的一点都没错，老邓已经代替了胡博士成为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确保万无一失之后，胡博士按下了密道壁上的按钮。等了两秒钟，只见休息室墙上的壁柜像一扇门一样慢慢地向里打开，最后形成了一个只容一人通过的裂缝。胡博士快速通过这条裂缝进到休息室里，之后壁柜复原。胡博士轻步来到休息室窗口，看见办公室里就只有老邓一个人。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见小部分实验室和一小段悬在空中的钢丝网路。胡博士把事先写好的纸条放在窗台上，轻轻敲了一下窗户框。老邓听到响声后回过头，见到老邓那张朝夕相处了三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脸，胡博士一阵激动。虽然不相见只有二十几个小时，可对于胡博士来说却好像已经分隔快二十多年似的。胡博士朝老邓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以为老邓也会像以往那样微笑着点头回应他，可没有。两秒钟后，老邓回过头去，胡博士把纸条拿起来悬在窗户的正中间，对着老邓再次敲了一下窗户框。老邓回过头看见悬在空中的纸条，先是愣了一下，稍后他就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赶紧起身。他回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实验室，没有蒙面人看着他，于是马上推开休息室的门进去。老胡进到休息室里头后，老邓低声轻轻地喊着， 老邓，我现在在壁柜前头，你现在坐在椅子上就当我不存在。 这声音是从壁柜旁边传来的。老邓赶紧照着胡博士的话坐在茶几旁的椅子上，像平时一样点燃了一支烟，自顾自地吸了起来。 老胡，你怎么进来的？ 老邓边吸着烟边迫不及待地轻声问道。胡博士也轻声回答，然后同样急切地问道， 我从密道回来，他们到底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大家都怎么样了？ 老邓紧盯着窗户外边，自言自语似的， 他们是谁我也不知道啊，甚至连他们长什么样我们都不清楚，他们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摘下过面罩，现在我晓得的仅仅是他们想得到我们的研究成果，想得到隐形服，说只要我给他们研制出隐形服，他们就会给我们自由。幸亏你及时带着数据盘逃脱了。 说到这儿，老邓伤心地叹了口气， 他们找不到你，以为你藏在实验室的那个地方就威胁我们，结果裴芳被他们打死了。啊！ 胡博士低声狠狠地骂道， 这他们真是一帮土匪。 哎，老胡啊，你刚才说的密道是怎么回事？壁柜后边有一条密道，直通围墙外头。当时我就是从这条密道走的。 老邓看了一眼壁柜，兴奋的差点跳了起来。 你早就知道这儿有密道，那我们也可以从这儿逃出去了。老邓啊，现在还不行， OSM 总部有他们的卧底，我们研究小组里也有他们的人，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呢。 有卧底？这同事里也有啊。 是啊，田将军亲口告诉我的，其实稍一细想也不难明白。 真是难以置信，这世界真是太恐怖了。那田将军现在打算怎么救我们呀？ 正在计划呢，这次回来就是想探明里边的情况。 他们对这儿的一切都非常清楚，整栋楼的建筑结构，我们的人员组成，还有研究计划，甚至连我们每半年有两天的假期他们都一清二楚。 原来是有卧底呀。是啊。哎，你知不知道他们今天早上还绑架了一对中年夫妇？ 好像是有两个人被带进来，从他们的谈话中无意间听到的，并没有亲切，所以也不知道是否就是你说的那对夫妇。 那他们怎么处置这两个人？ 好像是安排他们做饭。 不愧是将军呢，果然料事如神。 听老邓这么说，胡博士刚才一直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轻声叹道： 那两个人应该就是我的儿子儿媳。 你儿子儿媳？ 蒙面人今天早上也把他们绑架了，想以此逼我现身。 这将军当初不是承诺会全力保护我们的家人吗？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绑架了？见胡博士没有回应，两秒钟之后，老邓接着说道： 放心，你呀，也不要太担心，他们好像正缺人手，应该不会对你儿子儿媳妇动粗。那现在怎么打算呀？ 一切都如将军所料啊，回去再与将军商议吧。 这里边的情况也就差不多我刚才说的这些，至于他们具体是什么人，这个还不清楚。 可以了，有具体计划后我会尽快告诉你的。好了，不能久留了，我得马上走，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过，包括最信任的同事。 放心吧老胡，路上小心。哎，对了，慢着，我昨晚扔到围墙外边的那个白色茶盖是不是你拿走了？ 是，你不说我还忘了，你当时怎么知道我在那儿的？ 嗨，猜测的，当时啊，他们没有找着你，我想你肯定是穿着隐形服逃出去了，如果你安全逃出围墙的话，我那样大声喊你，你应该可以听见。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茶盖不见了，我就大松了一口气呀。 只可惜你现在还不能跟我一起走，你留在这儿做内应有利于我们以后。 我明白了，老胡快走吧。保重。两秒钟后，只见墙上有瞭望口的那个挂衣钩自行向左旋转90度，然后向右旋转180度，